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这温度会忽远忽近？你想过删掉过去却不忍心，你站在我对面却无法靠近。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非要忘掉那些过去？再一次问你，天空却是下雨，只能目送你我而去。所有的一切都很可笑吧，不在乎那些是真话假话，两个人对坐着却不说话，多少天过去了才能放得下。熄灭了香烟，放不下香烟，尽管我们还是潇洒的不说道别，没有最初那种坚定的感觉，一瞬间晴天变成暴雨天。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这温度会忽远忽近？你想过删掉过去却不忍心，你站在我对面却无法靠近。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非要忘掉那些过去？再一次问你，天空却是下雨，只能目送你我而去。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这温度会忽远忽近？过去却不忍心，你站在我对面却无法靠近。为什么我要留着你的温馨？为什么非要忘掉那些过去？再一次问你，天空却是下